赔，网速慢赔，还送百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精粮点到网，精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享福，春游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放耳边，87.6。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目前呢，本市大部分地区风力已经减弱，市气象台2018年1月11号7:05发布了解除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的通知，预计11号白天呢仍然有3-4级的偏北风。再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晴，偏北风3-4级，气温-8到-5度，相对湿度30%。今天白天呢晴，北风3-4级，阵风有6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呢，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还是有3到4级的北风，午后减弱，全天在冰点以下，天气非常寒冷，请您加强防寒保暖，稍后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面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多，另外呢，北五环红山桥到香白旗桥西向东方向，北苑桥到奥林西桥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好，我是王一。 哎，欢迎各位早间来到我们出发吧。哎，这 忙了您的。 对对对，各位啊，今天早上来，如果现在正在路上，不管您是开着车还是走路的，来跟着我坐，来把嘴张开迎着北风吼。有没有感觉自己清醒了？ 这多少人晚上得上电台门口找你嘞。 来，开车的把车窗打开。 这都不一定出了家门了。 对，我跟你说是这样，今天这两天确实是你能感受到这个-8-9-10度的这个温度啊。 对对对， 确实要命， 不是开玩笑的。 你这个把手伸出来以后啊，就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你想比如说看个手机，那简直10秒钟就给你冻的这手啊， 那手机一会儿还没电了呢。 哎，所以啊，这个天儿确实是越来越冷了啊。 是是是，千万注意。 对，所以呢，这个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也是格外的珍惜啊。你像在这么大冷天里，是不是还掏出手机啊，跟我们一起聊天？ 您找一下北京文艺广播这微信号。 嗯。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子的互动话题呢？ 哎，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跟您说到的消息当中啊，有一个澳大利亚的研究，他研究过说这老师用红笔批改作业不好，有损孩子的心理健康。 哎呀，这个虽然我对他的这个研究项目啊，这个不是很认同 啊，不是很认同。我想一个孩子连红笔都承受不了，你如何承受一个将来社会上的洪流？哎，对不对啊？ 还挺有哲理， 对吧？所以呢，当然我们一会儿会看看他这个研究啊，到底是怎么说的，大家认不认同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是说，各位，您从小到大呀，上学的经历过程当中，您都得到过什么评语呢？ 对呀，什么样的批语呢？ 哎，不管是比如说您写了篇作文，老师给您批的，还是说每年都有一个叫什么 成绩手册， 成绩手册老师有一个评定，对吧？ 对 啊，反正得到过什么评语？ 卷子上、作业上， 哎，对对对，卷子上老师说您倒是写字儿啊啊， 没地儿了，老师。 哎，对。对，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种幸福叫简单，跟我们打招呼了，早上好， 早上好啊。说说你印象当中特深的老师的评语批语啊，跟我们随心聊一聊。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和您继续说新闻，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抓紧，2017年职工医保首公报销，本月20号就截止了。 还有，为什么北京人对冰场有一种深情的执念呢？ 再者呢，2018年春运2月1号开启，进出京客流总量预计达到4263万人次。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先来看一下啊，那个手里如果还有2017年12月下半个月的医药费需要首公报销而没有报的，您需要抓紧最后这十几天的时间了。每年的职工医保门诊首公报销的截止日期是下一年的1月20号，所以啊，手里如果还有2017年12月下半年的医药需要首公报销没有报的，就是这 九天 的时间啊。这可是件过时不候的事情，过期之后呢，医保基金将不予支付。据了解说，这个职工医保门急诊啊，需要进行首公报销的情况有：急诊未持卡、计划生育、手术费、首公报销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以及符合报销条件的参保人外地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和符合报销标准的外购药费用等等。出现这八种情况，需要由个人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再将相关票据交由单位或社保所统一一到社保经办机构进行首公报销。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健康。咱北京居民平均的睡眠时间7.6个小时。如今呢，睡眠障碍越来越多的困扰着很多人。最近呢，北京市卫计委发布的最新一期健康播报显示，北京市居民每天平均睡眠的时间7.6个小时。睡眠不足和可能不足的居民约占24.9%。充足的睡眠是保持良好体力和精神状态的前提了。当然，这个目前不少人呢，因为社会心理压力或者生活节奏的不规律，会出现失眠的症状。如何防治睡眠障碍呢？专家也有建议。首先啊，你需要正视睡眠障碍，就得说我就是有这障碍 啊。 你有吗？ 是，我一秒入睡， 好，沾枕头都着啊， 反正2000万， 天哪！对于轻度睡眠障碍的人群呢，建议你改变一下自身的压力环境，增强有氧运动，避免睡前激烈运动导致神经中枢的兴奋，规律调整作息时间，或者听听大帅的经验。 哎，好，就是每天早上上早直播，我就看你能不能睡得着。来看一下，还有这样一条消息啊，就是吃了这几大类药之后，各位6-7个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开车。哪几大药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那针对近日有外地司机服用了感冒药之后发生了车祸的报道，北医三院相关专家就说了，很多人都知道酒驾的危害，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药驾堪比酒驾呀。专家建议说，这个服用以下几大类药品之后呢，在6-7个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开车。哪几类？ 一个 抗组胺药 胺啊，抗组胺的药 啊， 比如某些感冒药啊、抗过敏药、啊、都含有这抗组胺类的成分。抗组胺呢，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常常就嗜睡、眩晕、头痛、乏力、颤抖、耳鸣、幻觉，有这样的副作用啊，容易使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反应也不够灵敏 啊。还有一种是叫做镇静催眠药，像地西泮、艾司唑仑、劳拉西泮。 这都是睡眠是怎么 样？等镇静催眠药服用之后呢，可以诱导睡眠。服用这类药之后，常有头晕、困倦、嗜睡、视力模糊和注意力不集中等反应。 还有一种是抗高血压的药，部分降压药服用后呢，有可能会产生体位性低血压、头痛、眩晕和嗜睡等等，也会降低司机的注意力和反应的灵敏度。 不过说句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是啊，当我拿到一类药的时候，我根本看不懂它的成分呀。 但是它会写它产生的副作用啊，现在药都要求写。 对，你比如说什么艾司唑仑、劳氏西泮、劳拉西泮，这 刚才念的是好像都跟邻居差不多。 哎，这都是什么东西，我都搞不明白， 对对对对， 是吧？所以它会不会导致我怎么样，还是得看副作用，是吧？ 对对对，会产生的一些其他的效用。 大家拿到那个药药盒，打开药盒以后，别把里边的纸接着就扔了啊啊！ 我都是把药掏出来，盒都一块儿。 对，就是那种， 就别像这样。有的时候你真着急找不着东西， 你得看看里边它有一些注意事项啊。 是是。我们说说上学的事儿。北京市教委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不设免考啊。之前呢，北京市教委发布了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呢将不设免考。依据意见，具有北京市户籍或者本市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职技类学校在校学生以及社会类考生呢，都要参加合格性考试。原来高中会考政策执行至2019年6月30号就截止了。此后，目前在校的高二、高三年级学生没有通过普通高中会考的，如需补考，需要参加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考试成绩以合格、不合格来呈现。2020年呢，2017级高一新生将参加新高考，学生等级性考试和合格性考试所有科目成绩将提供给高校作为招生的参考，这还是蛮重要的。 对 啊， 再来说一个啊，这个寒假快到了，北大清华将会办高中生冬令营 哦 啊，1月份北大清华两所高校将举办多个面向优秀高中生的冬令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1月份将举办2018年全国优秀中学生人文寒假课堂，准备招生300名学员，招收对象呢是高中三年级文理科学生，要求综合成绩优秀，有文学特长和创作潜质，有志于从事人文学科的学习和研究。那这韩肯定不符合这个标准了， 他主要是岁数太大了。 不，当年如果他上学的时候综合成绩不够优秀啊， 咱全面发展嘛。这样举办的活动呢，会有比如说名家讲座、文艺晚会、参观等一系列的活动，还有能力测评、培养、考察学生人文素养。那清华一月份的冬令营呢，包括全国优秀中学生人文社科冬季体验营、工程科学创新挑战营、 火 全球创新体验营等等。这体验营的招收规模不超过60人，对象是学业优秀、有志于投身信息科学相关交叉领域研究的高一或高二学生，在学科竞赛当中取得优异成绩或者拥有科创和发明成果的学生优先 啊。 哦 啊，这个就是 这个可以 啊，这个可以啊， 这方面有擅长， 就是你这个方面有突出特点的啊。 对对， 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西城区1673套经济适用房开始登记了，最高均价没破万呢。本周西城区房管局对外发布西城区2018年经济适用住房家庭意向登记公告，根据公告内容，这一次将会配售1673套经济适用房，这些房源位于通州、房山、大兴三个区，价格也明显低于普通商品房，最高价都没破万啊，最低价仅有5000元。那据介绍，这批房源主要为解决西城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分为5个项目，共计1673套，其中一居室923套，二居室748套，三居室2套。我们注意到，具体配售房源分布在通州、房山、大兴三个区，通州房源是最多的。各位，今天现在已经是7点44分，让我们一起伸个懒腰吧。 得好笑，开了车转过街角，红灯绿灯你们别吵，有时候没有目的反而逍遥，我想要深深的弯腰，就消除爱情的疲劳，跟牵挂断了线别打扰，深深的弯腰你也没啥特不了，不过是梦醒的有些 来吧，各位伸伸懒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在这个你的学生生涯当中，老师曾经给过你什么评语呢？看一下，有位叫谢哥的说， 这评语， 老师给我的评语吧，小时候我不太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什么评语呢？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老师给这评语太深了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我现在看了他头像，我也终于明白他老师为什么这么说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妈呀，一看头像，哼，太可恨了！媳妇儿那么漂亮啊。 老师早就预见到了。 哎，好， 是不是说到别的事儿的时候？ 哎，对对对。 还有一位外国字母说，记得初中的时候数学题做错了， 哦， 老师就在我旁边卷子旁边写了几个大字。 哎呀， 下课来我办公室。 火。我会把卷子再交上去，您办公室的房号是 数学题做错了，干嘛就去办公室啊？ 这教你啊， 哦， 对吧，你告诉你这个 可能是错的太不应该了。 哎，海天一色说一直找不到公众号，今天终于找到了。嗨，主持人好。嗨，你好， 赶紧说说老师给您的评语。 对对对，看看大家的啊。 说再见说了，我不冷啊，因为我还在被窝里呢。 哎呦，好， 中专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全市关于青少年上网问题的作文，我得了咱们北京市第一。 哎呦 哎呦，天哪，也去这三年里为数不多的遭到了老师的表扬。 哦，老师是怎么表扬的？ 哎呀，这个脑子终于用到正地方了。估计是调皮捣蛋来着。 非常棒啊，一看也就知道你平时都干什么了啊，终于干了点正事儿呗，是吧？ 这糊涂旁观者强。 哎，还有糊涂旁观者是怎么说的呢？ 上中学的时候有那个成绩册上老师写了一堆诸如热爱劳动、热爱集体、团结同学等等，最后写了一句特别伤人 啊，哦， 全年共交作业4次。 火。 就为这句回家挨了顿打。 哎，您这应该挨打是吧啊。这老师也是够狠啊，前面发啊， 就是客观评价嘛。 哎， 你不能光顾着热爱劳动团结同学吧，作业也得交吧。 哎， 交对4次。 好好好，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叫懒汉问说在这儿吗？天天听，第一次发。还有幼灵说了，王一以及你今天的搭档早上好。 你好，你好， 我连个名儿都没有是吧？我叫大帅啊，大帅，大帅，大帅哥的大帅。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为您说新闻，您还可以继续和我们聊一聊，发送微信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您上学期间曾经得到过老师什么样子的评语？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我一想到全年交作业4次就想笑。 来看看这个大家一些热点消息啊。 对对对， 为什么北京人对于冰场有一种深情的执念呢？来， 这也是一种怀旧，比起可遇不可求调皮的这雪，老是稳重从不爽约的冰才是居住在北京的人最可信赖的老朋友啊。今年呢，北京有6处开放的冰场，什刹海、北海、颐和园、陶然亭、紫竹院以及植物园冰场，几乎每个冰场每天都是人气爆棚。出于安全考量呢，必须限流入场，冰场真算得上是49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了。 冰场不光是居住在北京的人冬天里的这个心头好，也是描写北京故事的文学作品里的常客啊。像杜梁的《血色浪漫》里就说了，什刹海冰场是钟跃民这些玩主撩妹的绝佳地。 顽主变成老炮，冰场还是可以一展雄风的英雄战场。冯小刚主演的老炮什刹海冰场依旧是不可或缺的主角呀，对不对？他最后那场啊，拖着那把刀在冰面上狂奔啊，居然没有滑倒。 为什么北京人这么稀罕冰场呢？ 哎， 首先肯定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咱北京缺水，城区内除了几个公园费牛劲挖出来人工湖，那真是不容易。没有别处可以肆意撒欢的大面积水域了。对水域的陌生以及跟水亲密接触的机会稀少，使得玩水溜冰成为了北京人带有仪式感的活动项目，因为稀有而格外珍惜，不想错过。其次呢，因为咱北京人的节气意识特别强，奉行什么节气做什么事儿。立春，那咱得吃春饼，三伏贴贴饺子，不是贴贴子，冬至吃饺子，我老想。还有北京版的九九歌，是不是？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河开，89雁来，99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哎，你们那儿不是这么说的吗？ 是我们那有很多，反正对于数九的话都不一样 哦， 什么3949棒打不走 哦，你看跟我们不一样 啊，但是其实意思都是这， 对， 外面天太冷了， 是啊、现在呢正值49，感觉整个北京城的人都在冰上走了， 来39吧，现在39第三天吧， 39第三天，我看一下啊， 应该是现在应该是39啊。对，反正这个 没见过北京人这么热爱这个节气的， 对对，哈哈。 国际传统的都融合到一块儿，不怕。 对，根据往年经验呢，冰场大都会开放至立春前后，还有一个多月自由撒欢的快乐日子，冰场就结束了，人们也不会太留恋，因为做春饼吃春饼的立春来了，一家人又热热闹闹去吃春饼，然后沿河看柳了， 就又连一块儿了呗。 哎，对，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尤其在京津冀区域范围内，将会重点调动各种运输方式和运力，开展接续联动，将会启动高速路第三方实时监测，在500公里的范围内重点监测拥堵路段，同时在跟铁路、民航等方面进行数据对接。铁路方面呢，2018年春运期间，北京地区三大站始发客车将达到476对，比2017年春运节前增加一对。那根据预测，2018年春运期间，北京地区首都机场和南苑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7.3万架次，比2017年预计增长1%啊。当然，这个市民到达机场火车站之后呢，需要到市内的交通接续方式，北京市要求出租汽车加强运营调度，重点做好机场火车站的主要客流集散地的运力保障。如果遇到恶劣的天气的话，这个机场火车站出现运力严重短缺的时候，要引导空驶出租车和组织备班车辆进行运力保障。 对对对，那机场实际上是不太鼓励网约车提供服务的。对，原则上不鼓励。那么可以在夜间在北京南站等火车站呢提供接驳服务。相关负责人还介绍呢，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将有1400万人呢采用拼车方式来出行。记者也了解到，去年呢有的顺风车在春运期间共运送420万人次，大部分订单这个行程在300公里以内。 哦，哎呀，冬天啊，我们又是滑冰，又是期盼着吃春饼，感受一下这冬至恋曲吧。 让一切变得模糊，一步步跨越了国度，用你的话怎么说我爱你？满了 来来，看看大家的评语。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109说，我从小学开始到高中毕业，老师老在手册评语手册里写认真学习，团结同学，希望今后多关心集体。怎么跟复印的一样呢？我就上学期间没怎么参加过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嘛。 哎，那你还、 那你还嫌弃啊？ 对，那你还是想说什么？嗯， 我们大扫除的时候，我每次都是什么擦玻璃、擦电扇， 啊、 反正包的都给我了。 哎呀，好，来看一下三哥说了啊，我亲爱的老师的评语是这么写的：你坏了一锅汤 啊，那不能吧？ 你就是老鼠屎呗。哎， 我觉得其实这么写就不太利于他进步了啊。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张海 啊，你说 啊，你说啊，张海明威说了啊，这个老师曾对我父母说，此子绝非池中之物。果然，我长大了，不会游泳，下不了池。 这可能家长会错意了，就是想、啊，千万别让他招水啊，别让他招水。 嚯，你把老师当算命的了是吗？好家伙， 老师对你有个期待。 哎， 呆呆小熊小学班主任对我的评语是语言能力强。 哦， 我老在课上接下茬。 哦、 这个与同学相处关系良好，经常在课上和周围的同学聊天。 嗯， 积极和老师在教课过程当中互动，常给老师的板书找毛病。 哎呦呵， 身体动作协调，常在课上有小动作。 哦， 作业完成度高，常为老师留堂完成头一天的作业。 哎好。 看人家老师说水平， 这是你应该这个话就看怎么说，是不是？ 绵里藏针， 哎，这个赵美武就说了啊，我这停车互动，王一大帅是这儿吧？念念我，念念我， 哎呦，真不容易， 就是这儿啊。还有一谈着吧，一谈啊，说在这和你们聊吗？还有我啊，很多新朋友啊，懒汉等等的。都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 对对对，叫一丹， 对啊，一丹啊，你只要发就行啊。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了啊，脊骨书屋啊，茅草儿都说了，这确实是三九第三天 啊， 大帅 厉害，我又没算过来。 哎，好，来看一下，闪电说了，我老师批的总是那么几个字儿，都没有新意了，把你家长叫来， 这都够淘的啊。 哎，好，再看看其他的啊。 幼灵说，我是个80后，上学的时候老师老对我说这些话。 哦， 你能不能不要影响别的同学上课？ 哦， 你都学会了，他们还得学呢。 哦， 原因是因为我记忆力太好了，现在生了孩子发现自己也傻得不行了。 哦， 就是他聪明， 就是他比如说一个东西人家没记会呢，他都记会了， 他就跟别人聊天 啊， 这你都不会啊，你是不是笨？ 是 我多机灵啊。 他学完了以后就跟别人聊，哎，昨天晚上那电视剧特好看， 所以老师受不了了。 哎，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上学期间您都得过什么样老师的评语。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面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建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7乘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建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嗯， 哎呀，现在就是说喜欢你的这微信平台。 哎呀，为什么呢？ 因为 就是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没认出我 了， 是吧？ 哦，所以你受伤了。 哎呦，没有没有，我的心 早就 没有那么脆弱。那个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的活动话题啊，说一说您上学期间啊，都得到过老师什么样子的评语，好不好？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哎，来看看大家都说什么了？您那儿 对，唐朝栗子说：“我这淘啊。”太淘气了 哦， 从没见过你家孩子这样 哦， 上学从来不走大马路 哦， 都是在房顶上走， 嚯， 平房上面跟， 哎呦， 很多邻居都告我们家长， 您是时迁啊，您是 对亲邻居 啊， 说我轻功好 啊， 踢云纵，给自己起外号踏雪无痕， 嗯、 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二， 哎呦， 给当年伤害过的同学、老师和邻居道歉了啊， 哎呀呀呀呀呀，好好好， 当时就是熊孩子， 哎是，还有一位叫鱼肉的朋友说。我小学时候呢，体育老师因为我跑得快，给我的评语是鱼雷。 哦，那你现在怎么变成鱼肉了呢？ 对，这鱼雷长肉了，你这 简称鱼肉。 哎，简称鱼肉啊！ 对对对， 你关键是你这样，你跑完了你别爆啊！来看一下，还有位军儿说了，我的老师的评语是什么呢？说是思维反应快。嘴更快，升学后别总在课上和同学说话了，中学老师不会像我那么和善的。哎呦，这老师一看写的真的是语重心长，而且呢 也是无奈了， 推心置腹的说，孩子呀，你碰上我算是你走运了，你要碰上任何一个老师就你这么说话啊， 咱早上你不是不让你上课了吗？ 哎， 静静说，老师给我记忆最深的评语是我上课积极发言，能帮助老师组织好班级的各项活动。 哦， 这是30多年前的一评语了。 哇， 截止到目前唯一单纯正面的评语。 嗯，还有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啊，笨笨笨说了。老师评我啊，总是说聪明有余，勤奋不足，多年了我也没改，结婚后偶然看到我老公的评语，赫然上面写着勤奋声。合着你老师那个时候就预感你会找一个老公是个勤奋声。 那你说爱情就得互补、 哦、就是缺，你看你从小缺勤奋，最后终于补上 来了吧， 你圆满了啊。 哎，我是你的说，小学时候因为老师写了一句和同学打成一片， 嗯， 被老爸狠揍了一顿、 嗯、 看到后面居然还有一句团结同学，老爸也无语了半天、 哦、哎好、哦、 他那打成一片不是打到一起。 哎，来看看啊，还有那个海儿说了，我这刚送完孩子上学，也是停车互动，是在这儿吗？如果是告诉我，我等你们啊，就是这儿，你等到了。来来来，再看看啊，还有那个 大号豆豆， 嗯， 初中的时候考试政治题，有一道题说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好，我就正确答案写了一嘛，当时提倡计划生育，但是呢，不知道谁在我后面给我写了俩零，就成了100了。老师给我写了4个字的评语， 嗯， 挺能生啊。这谁呀、 啊？这谁这么损呢？是吧？ 写个1个0就算了嘛。 哦，哎呀， 俩0， 哎呀。钢铁狗剩说了，老师对我的评价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女孩子，动手能力很强啊，嗯、一根草你都能玩一个课，玩一个课堂，玩出很多花样。上代数课，看语文书，经常溜号。不过文言文确实不错啊。 你看看， 不是有很多人、哎，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上数学课看语文书，上语文书看历，上语文课看历史书。我也不知道他们 预习下一节课内容， 也不是不知道他是可能是比如说是不是 考验自己能力， 哎，就考验自己如何在噪音当中， 哎，考验老师的忍耐度， 哎，好， 老师不用你考验。毛毛说，我得到最尴尬的评语是、 嗯、 说了不做不如不说。看你这， 你跟人说什么了？ 光说不练。 对对对， 比如说我这期末一定考入什么什么成绩、 嗯、哦、啊、 结果一看更差了。 哎，好家伙啊，来再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这个也在跟我们互动着，您可以继续发送微信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看到了啊。您不用问我，反正您只要加了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在里边就像给朋友发信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 发我们就能看到了啊。 对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给您带来体育和一组实用资讯。 8 7 6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咱们一起先来说一说天气，不是天气的情况，就是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好好好， 嗯， 服从你的安排，先说哪条？ 咱们先说说那个 足球， 足球吧。啊， 目前呢，这个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官方宣布，和此前效力于上海上港队的韦世豪以及租借到青岛中能队的王子铭完成了签约啊。 嗯， 这俩人呢，分别身披七号和20号球衣，怎么着？ 这七号 不一般吧？ 给他一个七号可不一般，真不一般。 对，我就觉得排名这么靠前呢。 没嗨，你这个是一般在足球当中啊，他的这个球衣这个号码也是有意义的。 特别的号码经常是一个人用过之后就不让再用了 啊，那个叫球衣退役。但是一般比如看足球里边呢，九号、十号，九号一般是指的是进攻核心。就是那个一般进攻核心。十号一般属于是中场大将。啊，七号也有一定的意义的，对，这是七号、九号、十号。七号当年主要是因为比较出现了一些很著名的球员，像劳尔啊什么的啊， 哦、 所以才会有一些， 实际上呢，这个随着两位这个 U23 适龄球员的正式加盟呢，国安新赛季内的内援的换血行动也已经接近收官了。目前仅剩的一个名额很有可能会用在右后卫的人选上。 哦，那其实说一说，今年应该说国安的最大引援就是巴坎布了啊。 外国人。 对对对，说这个巴坎布呢。他是这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巴坎布是民主刚果的前锋，本赛季各项赛事为比利亚雷亚尔出场21次，打入14粒进球， 又够厉害的。 哎，那这个巴坎布啊，税前年薪其实就是说这次加盟以后啊，我们来先看看国安花了多少钱吧。国安买他一共需要支付7400万欧元。 哎呀， 这大概是多少？ 这是多少个零？ 原来6000万是。中超最贵的是奥斯卡，是6000万，那个时候是3亿左右。那7400万等于又多了这么多钱啊！看来国安这次是真豁上拼了这个啊。主要是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呢？是因为北京国安激活了巴坎布的4000万欧元的解约金条款，但是因为足协收取引援调节费，就是说今年足协有新规定嘛，如果你花多少钱引援，你要再交给我多少钱，所以呢，北京国安支付的全部费用达到了7400万欧啊，巴坎布也成为了历史上身价最高的非洲球员， 和5亿7000多万人民币。啊， 哇， 这个怎么 看出来了国安今年的决心啊。 对，人有所值吧， 啊，希望能打出该值的价格来啊， 然后这个也带动一下其他的队员 啊， 是吧，啊， 好踢，这价格会涨上去的， 还涨啊。 哎，来看一下，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消息，看看 CBA 的消息啊，里根又被重罚了。我感觉前两天刚说完他被重罚，怎么又被重罚呢？是这样啊，这个CBA 常规赛第26轮新疆跟上海的比赛当中，新疆队球员李根在无球进攻当中恶意侵犯了上海队球员翟毅的头部，那对此呢 CBA 公司开出罚单，李根停赛3场，罚款10万。大家 罚的挺重。 对，我们从那个这个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李根其实是应该在无球跑动当中拿手肘击倒了对方的球员，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恶劣啊。赛后经过认定，李根的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体育道德，极易引发赛场冲突，给联赛造成不良影响。哎，我感觉李根怎么今年 以前不这样， 这赛季脾气见长啊， 可能新环境不是太适应。 你是心里有啥怨气？ 哎呀，好。我感觉这个罚的还比较合适 啊， 我觉得顶火车门那罚的轻了。 哦，对对对，你说那个 2000块钱， 那个就是那个老师是吧？ 啊， 就有一个 这个给老师也有点丢脸。 哎，这个可能这个说这个新闻，大家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啊，就在这两天网上有个视频，有一位 大姐 带着一个小孩 啊，还带着娃呢， 带着娃，然后呢拦在高铁，大家高铁马上要开了，他呢拦着那车门不让关门，为什么呢？说我老公还没到呢， 等着他。 哎呀，真的是， 这而且跟这工作人员是 又是撕扯， 对， 关键大姐 赖在 那，大姐战斗力非常强，给他拖倒了，他继续爬下来，就 拿脚卡， 拿脚卡的门那个地方，哇，简直了！ 这种事儿呢，一定要严惩，为什么？以儆效尤， 哎， 对吧？啊， 好，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这个看看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体育的消息啊。 啊， 平昌冬奥会倒计时一个月，这些奥运悬念将会逐一解开。 嗯，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将于当地时间2月9号在韩国平昌开幕。距今呢仅剩不到一个月时间了，作为四年一度的体坛盛事呢，这个平昌冬奥会也会拉开2018体育大年的帷幕啊。平昌冬奥会设计呢包括短道速滑、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等在内的15个大项，相比四年前的索契冬奥会，本届赛事在四个项目当中增设了6个小项，分别是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女、速度滑冰集体出发男女、混合双人冰壶和高山滑雪团体赛。因此平昌冬奥会设立的小项达到了102锅 、嗯、 谁来背？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金牌数首次过百了。 哦、嗯，好吧，让我们期待着体育健儿给我们带来优异的成绩。今天虽然天气冷，但是又是一个晴天呐。 清澈的，谁也无法隐藏。浅蓝、深蓝，跟着阳光在变换。飘来的云朵透着光亮。蓝的陪我们闲逛，纸风的细沙飞向刚泛起的白浪，快的让我们来不及去想。大海的对面是谁的故乡？谁和谁曾牵着手走过这沙滩？青春留下了脚印，我们那时曾经约定。 青春留下了脚印啊！大家看看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评语？ 对对对，哎，我刚才有研究了一下这个平昌冬奥会啊，有两点要提示大家。 嗯， 一个是呢，中国队冲金的点啊，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和自由式滑雪。 嗯， 另一个呢，它整个比赛期间大概是在我们农历年的时候 啊、 哎，可以 好看一 下，为所欲为的观看。 哎，好，说一说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啊。 嗯， DDMM 说了啊、哎、这个我记得初一啊数学刚学因式分解总是分不完啊，数学老师受不了了，就在卷子上写下了卷子所有错题的解题步骤和答案。哎呦，您这老师真是够负责任的啊，说一满片啊。特别说一下，那次考试我得了8分，班里唯一一个个位数分数的学同学，班主任都惊了，找我谈话，说你上半学期还能考前五名的同学， 怎么 就这样？哎呦，那你确实是啊，考前五名数学得8分啊。问我是不是需要看心理医生？ 老师主要受到惊吓了。 哎，不过后来我的数学学的还是不错的，中考120，考了105啊，120分的满分，考了105，数学老师终于能松口气了啊。 你说这得分的事儿，小学陈也说了，高二的语文老师和高三的语文老师分别两句评语，我一辈子的骄傲、 哦、啊， 都是我一辈子的骄傲。高二的时候和同桌上课睡觉，老师叫醒同桌并且批评他，同桌指着我说你咋不说他呢老师、 嗯、 老师说你语文每次考第一我也不说你、 哦、 然后高三前呢老师说我和我20多年的同学兼铁哥们说我没什么可以帮你俩提高的了，你们自己把握吧，看有什么地方还需要提高。哎，高考语文成绩确实还行 哦。哎呀，这一顿表扬是不是好同学啊、嗯？来看一下，杜管管说了，我高中时候啊，老师对我的评价其实挺矛盾的。每次考试呢，考的成绩不好，然后每次呢，安排座位的时候都是给我安排在第一排。后来我才想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他对我的评价是成绩不咋地，然后思想还挺上进。然后后来一些小事儿都让我帮他去办了，比如说拿个数学教学道具呀、 啊、 搬个教学器材呀，我当时还亏体力比较好，要不换不来第一排啊。顺便问问主持人， 还有壶可以送我吗？没了。那都哪年的黄历了？这 第一排不是随便想坐就坐的。 哎， 你像我这人高马大坐第一排，别人都别瞧我。 哎，好。 零零本各个阶段老师好像都评价我说学习认真，但是要注意掌握学习方法。 哦， 自我感觉虽然学习方学习态度端正， 哦， 学习态度端庄啊， 嗯， 认真听讲，按时交作业，但成绩确实老是中等水平。 嗯， 上了十多年学也没有找到学习方法呀。 就你这个确实是有些同学，你看人家啊，就上课好好听讲。然后呢，这个也没见他底下费多大劲啊， 对对对， 人家成绩就能考得挺好，这也是应试教育的， 巧劲儿， 对，是 巧劲儿， 巧劲儿。来看一下，逸轩说了，Hello Hello， 好久不见呢，我见过的最多的评语是重写。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字儿太乱了。 哦， 那会儿老师就说，等我长大了，写连笔字肯定好看。但是因为必须一笔一画，但是现在必须一笔一画。 老师多会教导。 哎，现在我真的长大了，可是不会写连笔字了，怎么写都丑。那就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来。 对， 就我们有一句老话叫“不会走就想跑”。 嗯， 哎，你就会跌倒。 大帅写字就特别好看。 哎呦，你别，你可别。 你是不是小时候写的特认真？ 我随我妈，你知 道吗？这有遗传呀、 啊。没有，我妈写字很好看， 哦、 所以呢，她以前就会监督我，就是作业写字的时候就让我写的好一点， 她、哦、就有人关注的。 哎， 摩草儿说、我们老师老说我，关心同学，热爱集体，学习能力强，如果能够不上课说话就更好了。 哎，好。吃瓜群众说了，给我的评语你知道是什么呢？是这么写的，你们帮我判断一下，他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在什么我？他说你行，你真行。 那你告诉我们你都做了些什么？ 哎，你行，你真行， 你真行。 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您上学期间的老师评语。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精选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以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实用的资讯啊，跟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电影资料馆本周发布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2015至2017年间《战狼2》建军大业，《老炮》占据国产影片满意度前三位。调查说，在观众观影水平日益提升、观影消费趋向理性的形势下，2017国产电影从业者潜心创作，涌现出了很多优质的电影作品，获得了观众比较高的认可。那从最新调查的2017年贺岁对档来看，影片满意度与票房表现实现了大致统一，其中《芳华》和《前任三》《再见前任》表现较为亮眼，占据八部影片的前两位。但是《前任三》和票房口碑和票房是统一的吗？ 我也昨天刚被朋友告知说《前任三》不必去看了。 这个哎呀， 大众的这个选择有时候也稍微难以理解， 嗯， 有点费解吧。 哎， 我们再好好学习一下。 嗯嗯嗯。 再来关注由顾长卫执导、白客、蓝盈盈等主演、范明、蒋雯丽特别出演的青春爱情轻喜剧《遇见你真好》正式宣布定档2018大年初一。 嗯， 曾被评称为中国第一摄影师的顾长卫创作了包括《红高粱》《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等诸多经典影片，国内外呢都有很高的赞誉。电影《遇见你真好》呢是他首次尝试青春爱情轻喜剧题材，影片改编自青年作家孔龙原创小说，讲述一群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关于爱情、友情以及人生选择的趣事。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晚中国东方歌舞团五月中国故事十二生肖将在十二生肖啊将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啊。据了解，该剧是一台以中国生肖文化为创作题材，以打击乐演奏和舞蹈为主要表现形式，展现中华千年礼仪之邦磅礴气韵与深厚文化精粹与为诉求的大型艺术剧目。 再来关注中国故事音乐之旅音乐会将于本月24号在北京音乐厅与观众见面。据了解呢，演出整场以中国经典作品为内容，用音乐会的形式讲述中华民族文化，让每一位中国人记起和怀念那些熟悉的旋律。音乐会曲目有着我们国粹京剧的皮黄、彝族民歌情深意长、东北民歌摇篮曲、蒙古民歌牧歌等等。音乐会演奏形式以大提琴、钢琴和小提琴为主的同时，也加入了一些中国民族乐器，更加突出了中国作品的独特性和风格。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曲剧团老舍经典《四世同堂》将于2月2号在中山音乐堂上演。北京曲剧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故事情节进行重新组合和改造，将原著当中的三个家庭中重点突出了老派市民齐家、小官僚、小汉奸的冠家，并将重墨集中在齐老人瑞宣韵梅身上，着力渲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安于小家、平和、逆来顺受、彷徨到悲愤、求索、抗争之思想和情感的演变过程。 小时候习惯坐在你的脚踏车后边，没有任何的指点，我只能扶着你的肩，感觉并不远，你那时候却特别累，一圈一圈身体之间汗水温度在交换，无聊的一段旅程，懒懒的我会困倦，全身没理想昏厥，只剩脚白的不自觉，瞬间伤痛不会提示语言，只怪自己没小心点掉车轮的漩涡键，就算不聪明，就算不懂是年纪轻，就这样也足以看穿了你的内心，而不平静渗透出的表情，梦要睡半天。 我觉得这歌跟那个念经也没有太大区别。 哎，好，我也觉得一直在等高潮， 对对对， 等不来啊。 没有， 来，接下来时间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对对对， 说一说 老师评语。 哎，老师都给过你什么评语啊？ 嗯，问号说老师给我的评语是一直我也不懂啊，要勇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我也分不清你班里谁是坏人坏事、 啊。好家伙，是让你跟班里的坏人坏事做？ 哦、不是，他可能班里有一些会有不良风气。 哦、 你得跟人拒绝呀，你别比如说人作弊你也跟着呀、 哦、 对吧，你他可能是没 这老师， 可能人作弊这事儿他都没发现。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给老师再回一封信，老师谁是坏人 您明确指出来。 对，好，再来看一下心静说了，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要求女生不能留长发，于是大家都去剪头发、 哦、 结果人家女孩都剪的是那种齐肩或者齐耳的蘑菇头、 哦、 对吧， 短一点的、 哎、我就剪了一板寸啊、 哎！ 老师看完了以后说：“孩子啊，你以后能成大事儿啊！”哎呦，这孩子太实诚， 太认真了， 哎，太实诚了啊！好， 起个什么名字呢？老师说我，你在家跟你爸妈也闭着眼睛说话呀？ 你干嘛老闭着眼睛跟老师？ 老师，我眼睛小。哦、说有的同学说话是那怎么了？那怎么了？就喜欢闭着眼睛。 哦，或者是他不看老师是吧？主要是不敢看啊， 就闭着眼睛。 来看 Aaron 说了，初中时只顾着学习，跟同学之间交流少，那时候人特闷。有一次晚自习同桌出去了，班主任一会儿过来就问我，你看你同桌干嘛去了，我抬了一下头说不知道，我就觉得班主任无奈的笑了一下说，你还真是不食人间烟火呀。 哎，但你说这评语，我突然想到我师哥 啊、 我师哥不是在中央电视台吗？哎、还五秒哈， 哎、 回来再说吧， 回来再说， 对对对、 啊、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杯。迎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波波往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旅游天气预报。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分析师张焕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辛苦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周边的这个出行的天气情况好吗？ 啊，好的。今天北京应该是气温比较低啊，应该创下来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气温，这观象台吧-8.9度。那么现在这个北风也比较大，东北风在2、3、4级，个别地方阵风在5到6级，天气还是非常的寒冷的。今天虽然光照也非常的好，但是气温啊，由于冷空气余温的影响，气温上升，比较慢。在中午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就在0度或者-1度，因为北风呢比较明显，它的体感温度应该比较低，在-3、5度，因为天气应该是还是非常寒冷，那么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要注意防风。看来未来几天来看，因为冷空气的离开啊，那么对北京来讲，那么今天下午就是傍晚的时候将转成南风，那么这说明北京呢处在冷空气的偏西的这个部位上，冷空气离开，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呢气温就开始回升了，那么今天最高零下零度到零下一度，到明天可以上升到了最高气温在2度，那么到了双休日的时候上升到了零上三到零上五度，最低气温可能在-5到-7度，那么样子看天气应该是明显的回暖。风力也不大，那么对北京来讲这几天呢适宜大家交通出行和安排活动。另外呢空气因为受前这几天冷空气活动的影响，空气呢非常的干燥，那么大家要注意防火和注意这个用火的安全。对周边地区来讲呢，对华北地区，那么一个主题也是冷空气的离开，那么气温回升。我看到这个以这个山西这个大同和太原这两个地方为例，那么今天你像这个太原这个最这个气温在0度到-12度， 哇，跟咱们这儿差不多了。 对，大同你看-8到-23度，那么到了这个明天的时候，像太原上到了1度，-13度。大同这个地方-2度到-21度，而到了双休日的时候，那太原气温进一步的上升，在-5度到-5度，那么大同也有上升，在-3到-15度。总体看，为了2到3天，气温像这一带地方都有6到8度的上升。从全国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呢，你像这个咱们国家的大部分地方呢， 这个冷空气也开始离开了，但是受到冷空气余威的影响，你像这个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东部海上这些地方，还有四到六级的偏北风。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像河南、安徽这些等地啊，因为受这个这次冷空气活动影响，还有处在这个寒潮的黄色预警之中，那部分地方最低气温将降到或者零下14度，或者以下，像这种气温它会接近，或者低于，这个同期的历史的极值，因为在这些地方的朋友，那么大家还注意防风、防寒、保暖。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从我国大部分地方这个冷空气的离开，气温也是在回升之中。你像东北这个地区啊，像哈尔滨、长春，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分别在零下19度和零下13度。像这个长春是零下17到零下23度，到了明天的时候，像哈尔滨上升到了零下16到零下26度，长春这个地方在零下10到零下19度，而到了双休日的时候，尤其到周日的时候，你像这个哈尔滨在零下7度到零下18度，像长春这个地方在0度到零下13度。因为在东北部地区这个地方看来，未来2到3天气温有10几度的上升。从全国这个降水的情况来看呢，今明2天来看呢，我国大部分地方这个降水的地方不多。只有在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和云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的雨或这个雨夹雪的天气。那么这一带的气温呢，在6度到8度。天气应该是对这点来讲，天气还是比较冷的。总体来看，那么未来这几天呢，我国呢这个冷空气离开，气温呢比较大幅度的回升，降水的地方不多，应该是大部分地方，大部分地区适宜大家交通出行。 好的，好的， 这么个情况。 感谢您，张欢元先生。 再见， 再见。那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无论去哪儿都要提前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我们来关注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路况。35号信息员提示大家，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大山子桥车多，还有呢，通燕高速燕郊入口到白庙收费站，京哈公路燕陵路交汇口至酒厂，京渝旧县白庙桥以上路段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不畅。在西北二环内环方向，在西直门桥北侧外侧车道有事故，对后车通行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啊，咱们说一说您上学期间都得到过老师的哪些评语啊，咱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什么啊。 这儿有一位先报路况的啊，凯说了，这是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赵新店附近 K14 处啊 ,K14 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中间及外侧车道啊，受到这事故影响呢，目前京良到赵新店路段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后车排队到京良桥，请途经车辆小心礼让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您这个写的路况很专业呀，非常感谢您啊，非常感谢您。还有这个银银说了，高一的时候写了篇小说，语文老师给我留言写道，他叫留言，有故事的人才能写故事，字中有深意。 这个就是要看你当时写的是什么，我们才能正确的理解这个老师的语言是什么， 是觉得你需要经历故事， 还是说你是有经历呢？我倒是觉得可能是更多需要他经历故事吧，对吧？来看一下啊，商永生说了，老师给我的评语是潜力很大，一直当时夸我呢，长大了才明白，潜力很大这个话有问题吗？ 潜力大是说你还有待开发呗，老是有待开发就有点问题， 就潜的比较深。 这是深潜，我们一般是浮潜。 还有一位叫亲你干嘛呢，说小时候呢老师在期末的评语给我写过，说要是你的字写的跟你的人一样漂亮，就更人见人爱了。哎呀，这个 老 师很会说话，对不对？我估计这个同学每次拿到这个评语光去看哈，人漂亮，人漂亮， 这是位女同学吧， 就没有去看你的字要写的和你的人一样漂亮。 独家记忆说，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对我评价最多的是我每次犯错误写检查之后，老师都是在班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的检查可以参加作文比赛，肯定是一类文。你就属于前面那个，要把脑子用到正地上。 还有你看人祸了，你看人祸这位朋友呢，因为他老师给的评语是什么呢，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对我的最多的评价就是你啊除了学习好真的是一无是处。 但有点 这个评语我觉得怎么这么有， 你不明白吗？就自己好，不管别的同学，不关心集体，不热爱劳动，不团结同学，就我一人好，就有那样的呀。 明白了， 这一般都是学习委员。不是啊， 没 学习委 员。好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学习委员急了啊。 不是，学习委员都是很关心全班同学 的。一杯清茶说了，我上学的时候啊，老师说你要多善于表现，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让我多拍那个什么吗？我觉得这你又想多了吧。 真的是 让你善于表现，可能是多参加点活动， 唱个歌，比个赛。 对啊， 你还是别表现了，我跟你说，这一表现马上就歪了啊。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呢，也是跟我们来说一下啊。 你念一个，我这儿一绝杀。 是吗？你这有绝杀啊。有一位叫微笑的朋友跟我们聊里根的啊，说聊聊体育，他说跟你们说个事儿 就是当年我还真见过里根，说14年飞上海和他们同一航班，更巧的是我坐在大树旁边，里根在大树前面坐着，猴子在我后面坐着。 你怎么插队呢？ 对啊，整个飞行当中感觉里根挺有个性啊，飞机经济舱座位小，球员个子都高，大树在座位上动一下，里根就在前面各种不满，反正一点都不友好感觉啊。下了飞机我就跟马布里合了个影啊。 您挺忙啊。 哎呀好家伙啊。 我们来说这绝杀啊。 七 剑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从来就不在乎老师给我写什么评语。为什么呢？英语老师是我婶儿，我的一举一动都被父母掌握了，班主任评语写的再婉转回家也是挨揍。 好。所以你的评语都是口口相传。好，接下来 看口碑啊。 对对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乐行京津冀，欢迎您关注一下咱们周边有什么好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 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关注一下乐行京津冀啊。根据最新的了解，2020年大运河京津冀段将会恢复通航。为了方便游船货轮通过，通州区芙蓉小学的学生们忙活着为现有桥梁的升级出谋划策。最新研究成果将由学校整理之后转交相关设计规划部门。哦，让学生们，小学的学生们参与进来， 真不错。 这要看看孩子们的想象力，是吧？啊， 运河就在学校旁边，学校通州小学呢，学生爱家乡就从了解运河开始。这是芙蓉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刘开江介绍的啊。四五年级的学生在收集运河故事的时候，看到了一则2008年的新闻报道。当时呢，北京奥运会火炬在运河上传递，当火炬手乘坐仿古大船行驶在水面上的时候，遇到桥梁要收起桅杆才可通过。孩子们由此想到得升级这运河的老桥，以便通航啊！未来大运河恢复通航，肯定会有类似情况，孩子们就争相出主意，盼望着运河水面重现这个当年的美景 哦。 不错，他这个就是咱们老说得培养这种实地调查呀， 对对， 团结协作，动手能力，又了解了家乡历史，但不一定说就真的能是说孩子出的主意就能行，但是这个过程特别可贵。也不是说人就不行啊，我没那意思。 再来看一下京津冀旅行社和景区联盟成立啊。日前京津冀旅行社联盟和京津冀景区联盟正式成立，三地旅行社景区将会资源互通，信息共享，共同打造京津冀旅游生态圈，搭建共融平台，进一步推动三地旅游业均衡发展和产业升级。 具体的咱们给说说吗？ 说一说。 这成立之后呢，要联合打造一批面向国际市场、功能互补、特色突出、内容丰富的旅游品牌和精品线路，联合开展多渠道、多样式的宣传营销活动，不断提升京津冀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把京津冀旅游打造成国际知名的旅游品牌。太厉害了啊！那这方方面面都得奔着国际化的水平去啊。 对，再来看一下北京公共交通实现京津冀一卡通。我们日前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从即日起，凡是标有交通联合标志的京津冀互通卡都可以在北京地面公交啊，当然除了定制的商务公交啊，以及轨道交通以及京津冀区域内接入省级平台城市的指定线路来刷卡乘车了。北京市公共交通基本实现与京津冀区域内接入省级平台城市，像天津市、河北石家庄、保定、廊坊、张家口、唐山、秦皇岛、承德、沧州、邢台、邯郸、衡水等的城市的互联互通啊，一卡走遍京津冀的出行模式已经初步形成。 其实这个京津冀交通卡一卡通呢，这个互联互通工程实际上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交通一体化先行的重要举措，便民利民惠民，提升京津冀区域百姓出行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好， 再来说说 对 过境免签，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河北推出多条特色旅游线路啊。这是从河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了解到呢，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以后，河北谋划了10多条特色旅游线路，推出了世界遗产、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生态休闲、红色经典等多个特色旅游产品。就你再有朋友来，就带他可以去玩了。有方向，有目的，不然大家老一问我应该去哪儿啊？哎呀，你也抓狂，是去哪儿我也不知道，人家都给你做好了。 本节目由中西旅游赞助播出，中西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西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西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西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上期话题。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哪些情形是可以不用缴纳水资源税的。 第一种情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取用水的。 第二种情形，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用水的。 第三种情形，国家级、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为配置或者调度水资源取水的。 第四种情形，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用排水的。 第五种情形，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第六种情形，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 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会为大家具体介绍水资源税征税对象及计税方式，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啊都得到过一些什么样子的评语。哎，我看到一条，我觉得这个老师特别不得了哎。 怎么了？ 你看他的评语是我觉得见我今天写的最这个怎么说呢，文艺范儿的啊。朱印说了，中学时候语文老师给我的评语是，你的文章好像清澈的溪水中横亘着绵延的水草和树枝，是否可以走出自我咏叹的天地，增加一些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气势呢？这个老师的评语不愧是语文老师， 但是水草和树枝用横亘有点太大了 啊！ 但是可能形容他这个问题 好，你关注的点也是够奇葩啊！ 哎，我的梦想就是当语文老师 哦。好， 御风而行，这也是语文老师吧？ 嗯， 反正总之是有一次考试97分，小学、和另外一名女生并列第一。 嗯， 我板着小腰板，我就等老师表扬 啊、 没想到老师冷冷的看了我一眼， 嗯、 某某某。最该批评的就是你， 为什么？ 你本来就应该考100分的，就是因为马马虎虎才扣分 啊！ 立马我就缩到桌子底下去了。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行，这不行。 人老师啊，就看出来你那骄傲劲儿 了哦， 哎，就不能让你气焰太嚣张。 好。再来看一下北风寒说了，记得快初中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拿着留言本、追着各科老师给留评语，我呢就拿着图画本去找美术老师，让他给我画一张擎天柱的头像，结果现在依然保留了。合着人家都找留言、人家都找留言，你让老师给你画一画，好家伙、 老师心说我这作品又外流了。 哎，好， 靠谱青年说，老师对我的评语是 嗯， 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哎，好，就每次去听老师批评的态度还是很端正的、是吧？ 老师就是我不对。 哎，来看一下一位叫 OK 的朋友说，那个记得高中的时候本人学习不好，有一次数学课上呢是上午9点多，和同学们都有点困了，其中坐在前面学习好的同学有几个都已经趴在桌子上了，我当然也是睡得迷迷糊糊了，一会儿老师进了教室以后就迷迷糊糊的听到他走到学习好的同学面前温柔的说，晚上要多注意休息呀、不要老学习，要注意劳逸结合，不一会儿就走到我这儿，二话没说一脚给我踹醒了，大吼昨晚又通宵了吗？ 那这确实基于日常的表现。 哎呦你看看，这真的是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一些奇闻异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一看一些奇闻异事吧，咱们就说一说引出互动话题这条吧。 对对， 好吧、 澳大利亚的研究啊，几乎全世界的老师都习惯用红笔批改作业、这不是中国的特有。 哎， 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说呢，该国的科学家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老师你要是用红笔批改作业对孩子心理健康就不好。 嗯哼， 这是昆士兰州的研究人员在那研究发现、你使用红笔批改作业容易让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弱点和错误上。 嗯， 红色又有很强的攻击性、又会影响孩子正常的心理成长。 啊，昆士兰卫生厅厅长史蒂文·罗伯森表示，心理疾病最常发生于18到24岁的年龄段。澳大利亚14%的儿童和青少年存在某种心理疾病，因此他们在30多个学校发起不用红笔改用蓝笔批改作业的运动。这一举措旨在让老师在课堂上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到情感健康和学校教育等多方面息息相关。让老师放弃红笔并非儿戏，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十分有必要。这是罗伯森说的啊。反正我对这个新闻是 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吧。 不是，你说这蓝笔到时候字儿也是蓝笔写的， 你甭管怎么批改作业，你用蓝笔、黄笔、白笔，你写的肯定都是他的弱点和错误啊。你这要不然你批改什么呀？ 不是，其实老师已经照顾了他的进步，你对 而且 还画勾了。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在是这样啊，就国外的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教育方式也好，研究也好，未必都是好的，未必都是正确的，对吧？我们要看这个教育方式是不是有效，你要看这些年他们国家的这些孩子到底长成什么样了，对吧？ 重效果， 哎，重效果，你看看，对吧？现在，所以现在弄的吧， 也凑合吧。 哎，你说我其实现在已经替有些老师挺难过的了。说不敢说啊，这个怎么说呢，骂不敢骂，然后 骂是不能骂，但是碰也不能碰啊，你不能指、指不行。 哎呀，反正那最后变成什么呢，我得推荐大家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来着，国外一部电影，反正拍的是特别的现实，就是在那样一种状况下，你不是说反正就是学生是不敢痛不敢碰也不敢说也不敢骂嘛，老学生就直接往老师脸上吐口水，你敢动我吗、 哦、 你动我，我说你姓你、 哦、 我说 你 那个说你那个叫什么种族歧视啊，你说我怎么怎么样、 哦、 哎，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 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 对 教育它应该有它一定的权威的这种表现， 对 对不对、 啊、并不能说老师的尊严都已经没了， 就不是一个服务行业， 对、 同时呢、也不要把作业都留给家长， 嗯， 嚯，李荣源这想法挺逗， 嗯， 我很好奇这位研究人员上学时候是不是受到过什么刺激，保不齐， 哎，松说了，我特想知道数学老师是怎么评价你们的，什么是数学？ 数学老师是我班主任 哦，他有、 我已经经常听我节目， 嗯，是吗？ 下节目就说， 所以你不敢再说他当年给你什么评语？ 数学老师不教算术 哦， 对不对？我每次都是算术不好，我除法能除到小数点后面四位，你行吗？ 哦， 你别让我除啊！ 这，你只要给我个数，我能一直除下去啊。来，再看看大家的吧。 把你除了我， 正说了，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好，周围的人老找我聊天，你知道我就聊嘛。然后班主任就说我说你不学习，别耽误别人学习啊。你说关我毛线事啊？是他们找我聊天， 那你得拒绝人家呀。去， 这就刚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你要学会跟不好的现象做斗争。 对，这就是哎，当然说不上坏啊， 哎、 不良。 对对对。 对冉冉说，我记得那会儿刚学英语的时候特别不爱学，成绩就差、哦、有一次听写不合格，老师让不合格的学生都留在学校背单词，听写合格了才能走，老师给我判题的时候、哦、我就站在边上，还记得他语重心长的说，冉冉呀，没想到你也听写不合格 啊、 嗯！哎呦，我当时就觉得我在老师心中这是好学生啊、 哦、 从那以后他的课我从来不走神，这英语成绩直线上升， 火 从一个学渣到每次考试没低于过95，我就感谢这位老师，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学习态度。 你看看你看看， 他是运河中学的徐老师，我想念你徐老师。 哎呦，您听你听，一句评语改变了一个学生啊， 嗯， 真的是啊， 就这一句话 啊、 哦、老师会用方法， 会用话啊、嗯、郭桓豪就说了， 郭恒豪， 嗯，他说老师连续多年给我的评语是进步大学生，现在回想这个评语真是不给难受给了更难受，哦，进步大，哦，进步大的学生，就是你每年的进步空间都很大呀， 还是好事啊， 来来来来， 大家一起加油吧。 对对对，好，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和我们一起这个互动交流，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 娱乐72变。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让等待不期而遇，让美好如期而至。